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大家嗱，今日咧就虽然天气寒冷，咁咧，但系咧就我哋终于就克服咗呢个技术问题，咁咧就突破盲肠啊！ 可以直播啦， 系啦，可以喺呢个 Ycast 就连到线啦，咁样。 上个礼拜系令到我哋嘅收视系减低咗。 哦，唔系噶， 唔系咩？ 其实三节加埋个收视，个总收睇人数系多咗嘅， 系嘛？上个礼拜几多啊？ 问下 Lens 就知啦。三节加埋我哋 total 过唔过三万啊？应该又系比 冇理由唔过三万嘅。你我再攞偷你嘅。转播花生堂我有一节都是三万一节咋。 哇咁犀利。 是啊。 咁我哋加 我唔记得讲咩啦。 咪可以上市㗎真係。 係、啊。 淨係呢个节目都可以上市喎。 你唔知道我哋网上有啲人已经揶揄我哋两个嘛。 揶揄我哋咩 佢话呢个两大网台 KOL 讲嘅嘢其实我哋之前都已经讲过㗎啦咁样。 边个咁出名啊 係啊你啊嗰讲㗎。 六万几。六万几係嘛。係啦、啊、咁呢就嗱自但是有新问题的我们发觉呢就是我们长版本那里没有广告的。 嗯。 没有摆广告内的 YouTube。就短版本就反而有的。就是收视多那个呢他就不放广告的。收视少那个反而有广告的。就这个只是出现在夺命捞松的。其他的节目又没有的。咁所以我们就应变了我们发觉上一次呢我们录了先 upload 嘛。 嗯。 咁就分开三节呢咁就大家都习惯了。咁就由今集开始呢我们就在 Archive 那里就不会有长版本的了。就我哋将佢剪开三节，三节摆上去，咁大家就分开睇啦。咁啊，三节有唔同嘅题目。 我哋都试过嗰阵时候，YouTube 咧，我哋发觉其实我哋嗰个 views 系冇改变嘅， 系， 但系个钱就跌得好紧要。 系啊，我哋就跌到而家恢复咗广告之后跌得好紧要。 就嗰阵时候我最受欢迎，嗰阵时候咧就全部都冇广告嘅， 系， 到过咗一日佢先摆翻啲广告出嚟。 嗯哼。 咁佢第一日就通常係个个都已经 kick 佢聽㗎啦嘛。 一定係啦因为 你 第二日可能得返三四成嘅增长㗎咋嘛。 係啦咁 kick 睇广告嘅都好少啦会。 咁跟住投诉俾阿莫乃光之后又解决咗喎。 我真係。 係啊 投诉。 我 嗰日光得㗎啦。 我再投诉呢个 PayPal, 莫乃光话冇得搞咁我咪话俾苹果聽囉。跟住今日就 approve 咗。 係呀。本来 ban 咗你噶嘛 ，suspend 咗我 account，suspend 咗你噶系啊， 以为我洗黑钱定系还是系搞呢个恐怖活动啊嘛，大佬， 似搞恐怖活动多啲，洗黑钱如果洗得到，我哋唔使坐喺度啦。咁啊，所以咧，大家记住啦，我哋咧就夺命捞松之后咧，就系会分开咧，就系三节摆上去。咁以往大家睇开嘅长版本咧，就大家将就下啦，因为我哋嗰个长版本咧，系我发觉咧，佢哋系有意识地咧唔摆广告落去。咁所以就即係如果冇廣告收益一蚊都好㗎嘛係咪 係一蚊都好。 大家都唔想我哋嘅節目全部都係淨係得老少廣告㗎嘛。係咪應該多啲。咁呢就越多越好。 好差咩老少廣告大佬。 又唔係㗎我覺得、OK。 我聽晚先至約咗好耐約咗何俊仁同埋李永達就去老少嗰度捧場。 講嘢呀 唔係講嘢我哋食。 混牛呀 係呀。 我錄緊花。 是啊 哦得过喎。 又可以拍埋嘛可能。 记住食呢个生牛肉喎。 是吧 是啊生牛肉挺好嘅、okay, 我觉得。 好。 咁呢就啊唔係佢嗰啲话时话佢嗰啲嘅萝卜糕挺好味㗎。是 吧 唔知听日你去到食唔知有冇得可以叫佢即场煎两嘢。 嗯。 萝卜糕呢嗰啲年糕萝卜糕都 ok 㗎其实。 搵你买广告咪得囉老师。 代言人啦吓嘛。 係囉。 又还掂我的样子又够胶。成个高咁 唔係啊你有肚腩啊正常 食啊 係 啊日日食韩牛啊。咁嗱第二样呢就係呢就要同大家讲讲呢就因为我哋去年嘅二月开始就招收会员嘅。咁呢就而家呢就陆陆续续啲会员呢就会喺二月初就开始到期㗎啦。咁呢就记住续会啦。咁就如果你哋唔续会呢我哋就条命就冻过水㗎啦其实。唔笑先得㗎得听到我哋冻过水咁开心。 因为我哋就靠大家嘅会费， 我收购唔到合并你嘅， 你收购我哋啊，一系就系咧，我哋靠 肥佬礼搞啦，大佬 核心会员嘅支持咧，就继续维持我哋免费嘅广播嘅，其实，所以我哋坚持节目就唔收钱，希望多啲人睇到我哋嘅节目，从而对个社会有多啲嘅影响。咁所以咧，大家咧记住咧，就到期嘅话系啦，唔系 subscribe 啊，续会啊，入会啊 ，renew membership 系啦，入咗会嗰啲咧就继续傍水 renew 呢个 membership。咁就另外咧，就係即係叫多啲人入會啊？點解咧？就係因為上次我哋即係連唔到線咧，我都有啲應變計劃嘅。其實嗱，大家睇到台面呢盒嘢咧， 就新買嘅。 係啦，嗱呢個新買，我哋咧就係咧喺户外收音，即使做 Facebook Live 嗰陣時咧，或者 YouTube Live 嗰陣時咧，就可以直接咧就唔需要通過 Ycast 做得。咁即使 Ycast 連唔到線咧，我哋都有應變計劃。咁咧呢個就無線麥，即刻做呢、這個。Facebook 或者 YouTube Live， 人哋以为你广告添啊，细佬 系啦，咁又唔系广告嚟噶呢个，筹期有咩俾钱嘅买嘅呢啲嘢要，大佬几千蚊嘅呢度买咗，咁所以咧就亦都要希望咧就系大家多多支持，咁咧除咗入会之外，你可以捐助我哋啦，咁你哋嗰个 PayPal 嗰个筹款 都 OK 噶 ，regular 有人 regular， 因为我哋 recurrent payment 噶嘛。 嗯、 即系你登记咗你个 PayPal 喺lock 咗张信用卡之后咧 ，PayPal 一定要 lock 信用卡， 自动过数， 咁就每个月就廿蚊啊、五啊蚊啊、100啊、200咁咯。 但系嗰个收益如何呢？即系 都 OK 嘅，都有近10,000蚊嘅， 都几好喎、啊。咁就多过 YouTube 收入、啊。 我哋 YouTube 收入犀利噶，我多过你噶，因为我哋多节目啊嘛。 但系你啲节目嘅收视率加埋都唔够我哋多。 唔系。我哋最高峰嘅时候一个月600， 但系佢广告收入唔睇收视率嘅。 唔系，佢我哋嗰个广告系我哋成100,000 view 噶，百几万 view 噶，因为我哋多节目啊，一个月啊，我哋过100,000 view 噶。 真系？ 系啊，呃你做咩啫，大佬？我 上得市喎，真系。 有人所以我同你合拼完之后，可能上得市。 肯定好过100,000啊！屌100,000，而家得嗰几百万收益都申请再上。 你谂下，我哋最高峰嘅时候，即系何志刚扫黄嘅时候，我哋系60,000-70,000蚊一个月嘅 YouTube 收入。 哦，因为扫 突然之间佢跌咧，我哋应该都奇怪。同一个 kick rate， 点解会跌得20,000-30,000？咁所以我就揾莫乃光投诉，咁跟住佢回复正常，咁又翻翻去30,000-40,000咁样。但系因为你好难睇佢 YouTube 个 policy 系点嘅。所以呢个 系，我觉得系有针对性嘅。等于我哋最多收视嘅，即系夺命捞松嘅节目，点解长版本唔放广告啊？系完全唔合理嘅，我觉得。 你哋自己摄嘅有冇摄到？ 我哋剪自己剪短嗰啲，梗系有摄啦。 系， 但系就变咗就系长版本嗰啲广告咧，一路咧就即系我哋初初都唔为意嘅，直至到有啲嘅听众核心听众出嚟话俾我哋听，佢话：诶、哎，我哋发觉到呢个问题咁，所以我哋就之后咧就今日开始就决定咧，就系大家睇短版本啦，记住。再重复一次，第一睇短版本，第二续会嘅记住入会，因为咧二月旧年二月嗰啲已经到期啦。 几钱一个月啫？ 咩？我哋年费噶，2,000蚊年费，平过有线， 系 咪先？好睇过有线。 收10蚊啊！ 啱啱收到10蚊啊！ 捐咗10蚊。 哦，咁犀利，系用呢个 YouTube Live 捐嘅。哦，嗱，呢个听众要记住佢啊，叫做001啊，呢个叫做第一位 Terry。 Terry 五 ，Terry 系啦 ，Terry 五嗱，记住佢啦，一阵间记住，如果你嘅现身嘅话咧，上嚟咧喺呢个下个礼拜之前咧，我哋就俾份奖品你嘅，系啦，咁就系送出我刘世良嘅大作一本，咁你记住啦，第一个 Terry 五，第一个捐10蚊，嗱捐几多钱都唔紧要啊，其实，咁咧就最重要就我哋要买器材，同埋咧就系要扩大我哋嘅会员， 做 Stephen Lau，Stephen Lau 嗱，今日就系头呢一节嘅啫。凡系捐几多少钱都好，系嘛？十个投嗰十个捐几多少钱嘅就可以得到。 你本咩书啊？你本 吓 咩书啊？ 大把书拣啦、 啊。哦，咁啊系，你嗰个作家嚟喎。 系啊，如果你保留票尾嘅话咧，可以咩咧？就系、是、咧，今年年中我会新书出噶啦。 阿捞 Stephen 啊，真心谢谢你对香港嘅贡献。 嗱，而家大家见到啦，就系咧喺呢个 Super Chat 里边咧。就是捐钱的话呢大家见到大家那个的留言的。咁你唔系淨系即系谢谢我哋嘅你对我哋嘅题目有咩意见呢一阵间我哋讲嗰啲你都可以呢继续呢系留言嘅啦。 嗯。 返返嚟正题啦今日我哋就最新嘅消息就系呢个上诉庭。 系。 终审法院就推翻咗上诉庭嘅判决维持原审法庭嘅判决呢就系呢双学三子就上诉得者黄之峰周永康。 同埋罗冠聪三个就上诉得席，就系 双学三子咯，咪真系 系嘛？ 系啊， 系 你冇噏错， 冇噏错， 冇噏错。 咁咧就嗱，我哋睇一睇上诉庭嗰个讲法系点样咧？就基本上咧嗱，大家唔好开心得太早，其实 系 佢嘅话咧，佢就推翻上诉庭嘅判决，主要就系咩咧？就系话佢嗰个嘅第一喺追溯力嘅问题嗰度咧，引用错误，即系话你想遏止歪风咧，系之后嘅事。喺杨振权嘅判词里边所讲嗰股歪风啊，即系你要遏止系之后嘅事，但系之前你唔可以追溯翻之前发生嘅嘢。 OK， 将呢个判刑嘅准则 apply 喺之前发生咗嘅案件里边。 OK， 所以上诉庭嗰个嘅作为指导性嘅判例咧，亦都系讲紧之后。嗱，呢个亦都系个紧箍咒嚟啊！终审法院冇推翻到呢个原则嘅。 嗱，我读一段出嚟咧，苹果嘅翻译就虽然都系麻烦少少嗰啲中文，但系都大家应该都理解到。佢话终审法院就认为上诉法庭咧正确地指出，涉及暴力嘅非法集结咧，即使系好似呢个案件入边涉及相对程序较低嘅暴力，咩叫程序较低？我哋唔好明啦，唉，系唔会被宽容嘅。法庭都有充分的理由咧，將來可以判即時監禁的刑罰。罪責較大的人就是那些參加暴力行動、煽惑他人干犯呢啲嘅罪行，憑藉他哋的身份、領導嘅角色，鼓勵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大終審法院認為不適宜運用上述嘅上訴法庭的指引，套用在他哋指引發出之前。作出行為，即係你所講嘅追溯力嘅問題啦，從而避免判罰佢哋咧係明顯較嚴謹嚴厲嘅刑罰。 嗱，因為最後尾大家要睇啲判詞，最後尾嗰段啦，就講得好清楚啦。本院一致裁定三名上訴人嘅上訴係全部得席，撤銷上訴庭上訴法庭判處嘅監禁刑罰，並恢復原審法官所判嘅刑罰，即係社會服務令啦。 嗯。 即系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嘅监禁刑罚咧，就撤销咗啦。但是本院强调，将来牵涉于有暴力成分嘅大规模非法集结嘅罪犯，会根据上诉法庭正确制定嘅新指引被判罚。即系话，只系唔 apply 喺呢个今次黄之锋、罗冠聪同呢个周永康即系重夺公民广场嘅 case 啫。不过呢个指引亦都确立喺咩咧？喺之后喺呢件事判刑。里面上诉庭所确立的指引 apply 之后，即是说如果你日后譬如今日你走去再搞这些重夺公民广场的事，基本上的判刑就是要监禁了。这个就是终审法院，即是叫做一啖砂糖就一啖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间落墨的方案，对终审法院来讲，就因为为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你不要以为外国势力是真的没有影响的。 有影响的吗？ 英國又好，歐盟又好，美國佬又好，或者係阿 Alex 即係阿周永康嗰間 UCLA 組織嗰班教授啊，或者係LSE 組織嗰扎法律學者啊，或者資深大狀啊， 或者國際嘅人權法嘅嗰啲專家啦、聯署啦， 係對終審法院係有影響。 大佬同行嚟噶嘛，佢哋仲使出去 walk 嘅。 所以今次咧，你唔好話即係老共。即系咁紧张啲外国势力嘅干预，其实你喺呢个判决里边印证俾我听，掂得， 但而家仲顶得住，但系迟啲就唔知啦。 咁啊， 到呢个杨振权之流晋身终审法院嗰阵时，而家上诉庭庭长即系今次重判呢、這个即系三子嘅呢个杨振权啊，就有机会咧就系咧上去终审法院嘅。 嗯， 咁当呢个李仪啊、邓国征啊、马道立啊。何富明啊，呢班退休嗰阵时咧，即系终审法院呢扎法官退休常任或者非常任，咁希望马道立可以临退休之前做一件好事，就系将佢哋嘅退休年纪去到褪到70岁， 系 就阻止呢班俾共产党影响嘅上诉庭法官咧，就升上去终审法院。如果唔系就玩完噶啦。 不过我觉得咁，嗱，以前我对马道立咧，我都对佢好 skeptical 嘅，即系我觉得呢个人，其实嗱，佢第一，佢过去日子里边咧，经常系代表政府打官司嘅。 佢同包治金好唔同 吓，佢亦都咧喺例如我面对过佢咧，就系、是、领会嗰单 case 啊嘛， 佢审嘅， 佢系主力系佢审，主审系佢三个上诉庭嘅法官，其中佢系坐中间，即系佢负责啦。佢讲啲嘢好保守，所以最初我估啊，佢做终审法院咧都系人哋 pick 咗佢啊，因为你成日亲政府嗰啲立场。 你大部分都是親建制的，所以我揀你。 因為當時李國能是被逼退的嘛，你記不記得啊？ 話 一路傳他有緋聞嘛，有醜聞嘛， 所以傳到今日都未有。 梗係冇啦，但李國能一退，你記不記得？他是同時間其他同佢年紀嘅一起退啊。 但係馬道立去到今時今日呢個位，嗱、老實講，如果我是他都發財立品啊！既然我用了咁多手段，或者我用了咁多表面上是親建制的方法， 即 係 做契弟咁多年， 唉，臨死之前都做翻啲好嘢啊，係嘛？大家都會蓋棺定論噶嘛。 留低個 legacy 啊，究竟終審法院的法官有冇呢個咁樣嘅諗法，即係為自己嘅呢個所謂嘅專業啊，留低一個 legacy， 或者為香港留低一個 legacy 咧？咁樣咁就我覺得好睇。而家你話鄧國貞、李懿、馬道立呢班一退咧？你俾終審法院裏邊嗰陣上訴庭裏邊嗰陣人上咧，你問我無論宗教組織、法庭組織裏邊冇黨委，我打死都唔信；冇共產黨嘅人擺喺度，我打死都唔信。 嗯， 即係話呢啲人係會逐步，而家主權移交已經二十年了，包括政務官，包括嗰啲 DQ 刀手。你問我唔係有個黨委喺度控制嘅話，點可能？即你睇翻周庭事件，今次律政司上訴庭嘅判決書呢個楊振權等等呢啲嘢嘅惡劣程度，冇可能係變成咁嘅。 係， 如果冇黨委喺後邊指使嘅話，所以你話如果今次大家好似覺得，哎，終於上訴得席，但係唔值得開心，我覺得 佢 strike 個 balance 咧，佢既係要滿足啲外國勢力喺呢一個問題上邊吵得咁緊要。 嗯， 喂，如果唔係啊，老實講一。成單嘢係你製造出嚟嘅啦，原本我哋係冇懷疑咧，雙學三子咧，關於公民廣場呢單 case 嘅， 因為判社會服務令啫嘛，同埋 大佬緩刑，司空見慣啦，我哋成日都判社會服務令噶啦， 煽惑嗰個就緩刑啊嘛， 咪係咯，喂，係你因為律政司袁國強攞翻佢呢個 case 出嚟，再去提出呢個上訴， 仲要 against 刑事檢控專員嘅意見， 如果唔係提出上訴，其實都冇人理嘅。直至到原来吓， 佢已经服咗刑添啦，服八十小时社会服务令，服咗刑噶啦， 坐监嘅。原来要我哋先知道吓，乜原来有公民广场呢单 case 咁大镬咁样。你谂下，成个过程就系咁。好啦，跟住所有外国势力出嚟反扑，跟住提名埋诺贝尔和平奖，睇呢镬嘢你做唔大镬？喂，原本边有机会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嘅啫？ 我话俾你听啊，总之就系呢啲系逼出嚟嘅呢啲英雄人物咧。如果冇一啲咁样嘅一个专政机器咧，又何来有英雄人物啊？ 即系哈维尔咁、曼德拉咁、金仔咁 事件一样，亦都系一样。周庭事件亦都系一样。你就 create 咗黄之锋以外咧，另外一个嗰日睇 Guardian 嘅访问咧，呢个系黄之锋以外另外一个 rising star， 嗯， 就系周庭， 嗯， 亦都系共产党逼出嚟嘅， 系。 即係所以我就話咧，有啲嘢咧就係咧，人七就冇藥醫嘅，真係，因為佢覺得呢個世界咧係以佢為主嘅，佢中意點做。 我哋都有句口號啦，就叫沒有英雄嘅年代，其實先係最幸福噶嘛，大佬。 唔係，但係要逼你做英雄啊！而家最慘，羅冠聰話自己都唔想嘅，你明唔明？ 係啊， 即係而家 我都想做個普通人嘅啫。係 啊，你而家係夾硬逼佢哋上位啊，冇辦法嘅。我覺得你 DQ 完周庭之後，你諗下國際傳媒對佢嘅 cover 嘅程度。又多一个嘅年青嘅运动嘅领袖，系嘛？黄之锋就已经喺雨伞运动之后成名啦。 系 咁，而家就 DQ 周庭之后，又再多一个。你可想而知咧，呢、这个没完没了嘅，因为佢哋而家廿几岁嘅，其实 系大把时间， 系嘛？佢大把时间同你斗长命，所以我就话咧，今次终审法院嘅判决的而且确系中间落墨，我觉得亦都维护咗上诉庭嘅尊严。但系我觉得大家亦都要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当上诉庭呢班咁保守嘅法官咧，系出席嗰啲杨陈万奇嗰啲咁嘅中小型律师协会嘅交际活动啊，大佬呢、這个杨振权，你唔知请你问我，佢个秘社交秘书唔会问清楚当日有边个嚟，一定话俾佢听中联办嘅主任喺度。 你提醒我一样嘢， 佢先至出席啫嘛。 你话晒都 D 科啊，我同你识咗咁多年啦、啊，你做官嗰时候，我唔会请你去写文联嗰啲嘢，都费事尴尬啦，系嘛，大佬。 喂，大佬，长毛系最识做嘅，每年。佢喺出面就冲击国庆酒会，有阵时见到我嗰阵时，佢都话得噶啦，我唔搞你嘅。即系呢啲咁嘅嘢，你一定系会有一个嘅，即系大家都明白嘅，系 conscious 嘅嘢嚟嘅，系。系咪？所以好多人话，只不过礼节性，你根本上睇到个蛛丝马迹，根本就系呢啲上诉庭。你问我 ，AO 纪律部队、司法部门、廉政公署、出入境事务嘅呢个入境处、海关。 点可能冇共产党嘅人摆喺度？你问我，如果系共产党失职添啦， 冇错。 如果冇人摆喺度嘅话，包括宗教团体，系嘛？如果唔系共产党失职，我觉得二十年咯噃。喂，二十年由1997年开始计啫。如果你由1984年开始计，点止二十年啊？即系由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开始，已经确定佢会收翻香港噶啦嘛。由嗰个年代你计啦， 佢再开始做统战啊嘛， 系啦， 渗透啊嘛， 四十年啦，四十年嘅人，当年二十岁摆喺度嘅。你而家去到咩位？ 啱好咯，40， 咪咯， 黄金时间。 唔系啊，点止啊，50几啦，已经系上到嗰个位。如果佢1984年摆喺度嘅话， 嗯， 而家咩人咧？你见到点解每一个保安局长退咗落嚟，总会系出任人大政协咧？ 系， 无一例外。点解保安局长一定系嚟自入境处嘅？ 所以纪律部队佢应该夹得好紧嘅。 ICAC 咧， 入境处嗱，我前几年我仲听到咧，就话咧，老共嘅手系未插得到去 ICAC。前幾年， 而家唔係， 即係你做緊官嘅時候，白雲綠我冇同你 verify 呢樣嘢。 白雲綠已經唔係噶啦， 白雲綠就馬田私下講咗好多次， 因為入境處出身噶，我話俾你聽啦。 佢話佢係地下黨員嚟嘅， 入境處成個系統啊，你睇到嘅入境處黎棟國、李少光、白雲綠， 嗯， 係嘛？全部都係嘅，湯顯明無一例外嘅。你諗下梁永燕事件，我哋記得啦， 記得 當日俾肥棒怒炒。跟住佢个女喺加拿大俾人用弩射死呢、 嗯、 件事， 嗯， 你记唔记得？ 记得 系嘛？梁永 佢个死，佢个女嘅死同佢嘅身份有冇关系先？ 唔知一个 谜嚟， 一个谜嚟嘅，到而家都仲。 O、okay、K， 但系已经当时你谂下，如果我哋因为黑帮就好似啊，即系会出现好似梁家杰事件咁啦，即系怀疑佢同呢个社团有关系啦，因为佢搞拳击啊嘛。但系梁永燕从来都唔系嘅。 梁永燕，我记得咧。佢真係俾港英咧玩到佢巢嘅，就係點咧？佢臨巢嗰日，即係朝頭早收信，下晝咧佢就見陳佐洱，就俾記者認到，你記唔記得？ 特登嘅，特登嘅。 跟住我嗱嗰陣時候，我哋就冇得參與嗰個立法會嘅內部調查，因為佢好多都係保密嘅。 保密。 咁我記得啊，唔知陶謹申啊， 葉國軒出嚟講話震驚。 係啦， 葉國軒啊， 陶謹申啊，李永達佢哋私下講咧就係底巢。呢条友一定系咧，俾港英 check 到佢咧，基本上系卧底嚟嘅。即系你做得入境处呢个位置，而佢咁样嘅时候去喐你嘅话，亦都逼不得已，因为差唔多回归都到啦， 到啦。咁好啦，我问啦，梁永贤下边助理处长、副处长嗰啲友，咪一层一层喺度，系咪？所以我就话呢啲嘢，大家唔好揞埋只眼当唔知啦。呢、这个唔系特区政府，而家20年之后，嗰、那个唔系特区政府嚟噶啦，已经系。包括司法机构，我想问下陈浩天的判词，点解到而家都仲未有？系乜？你话 DQ 咗你周庭，你可以上诉，可以陈选举呈请。喂，大佬，陈浩天到而家年几啦啩？ 黄鸿明都未有啊，新界东北你唔知啊？ 咪系咯， 都未有written 嘅判词，我点上诉？我上诉条毛啊！ 上诉条毛真系 难听，你讲系咪？ 咪咯，所以我就话你仲觉得香港有司法独立？仲好多人话今次上诉庭嘅判决就系终于呢个就拨乱反正，将呢个冤狱拨乱反正。其实我觉得啊， 高度化啦。 马道立今次喺司法律年度里边提出，希望延续法官嘅退休年纪咧，呢个好重要。 嗯， 即系话李仪、邓国清呢班可唔可以坐耐啲？其实仲可以挨多一阵。 嗯， 如果唔系嘅话，你俾杨振权呢班坐上去嘅话咧，又唔收似澳门噶嘛？你知澳门而家系咁嘅，直情系咧准备修改法例。凡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外籍法官全部一律不准参与。 咁大罪？ 喂，我话俾你听，澳门做完会引申嚟香港。 你唔知道澳门啲法官咧都已经好吓人噶，你知咧？ 咪梗系啦，大佬，就算佢系葡国籍嘅法官啊，其实啊，佢哋根本上啊已经都同即系葡中友好噶啦嘛。 同埋佢好多咧喺咩暨南大学啊，即系我唔系踩嗰啲学校啊，大佬，嗰啲咁啊读完个硕士就走去做法官噶。我睇過一兩個人嗰啲 qualification 咧，仲後生過我哋兩條友十年咁滯。 因為佢哋嗰個嘅司法本地化咧就起步好遲，咁結果咧因為澳葡國佬咧就一路控制住個法院咧，其實控制到1999年啊嘛。 嗯。 咁所以佢哋嘅本地化嘅步伐係比香港遲，但係咁啊啱啦，共產黨就話 揾曬啲 green hand， 即係好似呢個方太咁樣，因為時間關係已經喺中山大學煮好曬啦。而家嗰啲司級官員啊。全部是煮好晒咁拎出嚟㗎。 唉真係大仔。 大佬你以为呢个假㗎？所以澳门模式而家香港中联办主任咪澳门中联办主任嚟㗎。 所以呢有时我都有反省一个问题嘅就係、是。 有多人话喂，你同共产党斗，下下唔可以硬碰嘅，要自取嘅，甚至乎有啲嘢要让一让佢，等佢即系感觉到 comfortable。例如廿三条，例如即系例如国教嗰啲问题上边，喂个主权原则好重要。咁我谂下谂下，澳门都乖啦，澳门好乖嘅、哦。吓、啊，由回归前就个个已经即系仰望阿爷嘅鼻息嘅人嚟噶咯。喂，咁佢换到啲咩翻嚟？喂，佢又佢个民主又唔系好进步过我哋，系嘛？佢啲媒体基本上就全部俾啲即系老共嘅背后嘅大财团系收购晒。 中产阶级就全部喺赌场翻工 嘅。系啊， 咁有咩影响啫？冇影响噶，对佢哋都系收到咁紧。 系啊， 所以你话以为阿 Peaceman 即系呢个。当年二次大战啊，大家 张柏伦嘅 policy hours 里边就知道呢个 系咪张柏伦啊？ 英国首相张柏伦去见完希特拉之后咧，就签署就默认呢个希德纳粹德国进军呢个嘅并吞呢个苏台德地区嘛。 嗯， 呢、這个捷克咁就话我哋要带嚟呢个时代嘅和平，就签订呢个咩 peaceman policy， 我记得叫吓 啊 peaceman policy 叫中文叫绥靖政策。咁究竟呢啲绥靖政策？我相信香港好快都会面对噶啦，因为一阵间我哋讨论个问题咧，亦都系牵涉到呢样嘢。其实即系话，究竟你入咗个鸟笼先，然后希望可以赚大个鸟笼，待住先嘅逻辑 work 啊，定系喺个鸟笼里边企硬，同佢砌嘅方式系啱嘅咧？咁样嗱，你问香港人咧，其实两种方法都用过。我觉得占领运动就一个，其实雨伞运动就系喺个 去到最尽啦， 体制外。用呢个76日嘅占领马路嘅方式去抗争，当然亦都系即系到而家大家睇到短期内亦都唔会有啲咩成果啦。重启政改亦都遥遥无期。体制内就呢个由1991年立法会选举开始，即系泛民政党参政，即系尝试都唔用一个所谓嘅即系 rock the boat 啊，即系喺共产党可以认可嘅范围里边去。同佢嘅代理人 周旋， 民建联、工联会周旋，咁就用翻香港嘅规矩去玩，玩下玩下玩到今日，佢就不断用个制度嚟去收紧嚟，两边拉一派打一派，扶植蛇斋饼种嘅民建联，然后一手就揾更激进嘅呢啲嘅本土派去戒你啲票， 夹你 夹两边一夹，咁你而家咪就变咗民主党嘅民协化啦。好啦，2003年崛起嘅公民党。一路都發展唔到個組織， 都泡沫緊。 係啦，泡沫化發展唔到組織嘅，因為你冇組織，共產黨係唔驚你嘅。共產黨最驚係咩咧？因為你組織嘅話，今次我誅滅咗你，你個組織可以培育到人出嚟取代嘛。但係你泡沫化咗之後咧，我只要將你啲明星打冧咗咧，你就好難再去揾到人去取代。 不過 by the way， 即係你話公民黨係有泡沫化嘅情況，但係佢上一次喺16年嘅選舉嗰個接班咧，都算係 smooth 嘅。 因为他们主动那一代梁家杰、余若薇那一代主动退出 的。是啊，即是他都是 smooth 的。 就比 较 谭 海、 谭 文 豪 啊、 杨岳桥啊那代上嘛。 陈淑庄都算啦，即是都是这样接班上到去的人。所以民主当然都 smooth 的。你想想由这个什么邝俊宇啊、港岛区的叫什么 欧乐轩。 不是欧乐轩啊。 许志峰、 许志峰啊，嗰啲都噏未噏晒你名，即系尹兆坚啊、林卓廷都 smooth 嘅，即系。 但系问题咁啊，你一佢一直啊嘛， 系 嘛，你已经失去咗嗰个旗舰嘅角色啦嘛。咁然后大家跟住就喂，佢哋而家基本上喺体制内都会面对好大困局，就系、是、修改议事规则之后，你连体制内嘅争取都受到好大嘅约束。 所以最近泛民内部咪有个反省咯，就系、是。喂，似乎我哋交班呢一次就好似一铺过，全部接晒啲，全部都系新仔嚟，系唔识考咁仔。 剩翻一个陶谨申咯， 多一个陶谨申，黄碧云 senior 啲咁多， 系啊， 系嘛，其他都全部郭嘉琪咯，勉强就系。 但我觉得佢哋个问题系唔够政治嘅，唔够 political。我觉得你而家系政治挂帅，其实 系 你做社区服务、民生嘢系，即系当然可以保住个议席。但系而家香港，我谂群众嘅碌货嘅政治领袖， 系 唔系一个民生嘅一个即系党工啊？ 嗯嗯， 所以你见到周庭呢一代嘅崛起有原因嘅， 系 个原因就因为佢哋够 political 嘛， 亦都有一个新嘅观点，即系比旧嗰脱人冇嗰种嘅包袱啦，或者个思维上面都冇一啲嘅障碍地去多啲嘅创意啦。咁呢个系对成个泛民嘅主流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 但是你怎样将这个冲击将它转化成为一个正面的力量，我觉得现在这个才是问题。就是说共产党很简单，拉一派打一派，我逐步逐步撤而已，先撤走港独派，跟着撤走自决派，跟着自决派之后再撤走之后，可能到支联会派了。 是啊， 是不是你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四大纲领，抵触基本法的，他会个龙门这样搬的。 喂，你昨天刘少佳都有一段新闻， 喂，反廿三条都是等于不拥护基本法，他的 讲法，他的讲法 你自己想清楚了，咁啊， 他的讲法仲好笑，看你用什么理由呢？如果你讲用法治嘅咧嘅观点咧，都会好啲。如果你话因为我唔认同呢个廿三条，就等于唔认同呢个基本法，同埋唔认同呢个宪法，即系等于一个中国嘅话咧 ，that's why 我就可以 DQ 你。哇，咁都得，大哥！ 哇，屌你个网大到不得了，我话俾你听，等于你唔拥护中国国家，怼到 DQ 你啦。如果系咁， 喂，我一个命题，赞成或者唔赞成，我有好多唔同嘅理由，我同刘世良可能都噏唔同嘅理由啊，大佬。哇，原来你嘅理由得，我嘅理由唔得。 喂，咁虽然立场一样， 我咪系咯，切 都系反廿三条， 咁咪即系饮你拣嗰啲油， 咪即系搬龙门咯。我都话你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已经系咁啦，即系你问我恶劣，远远比唔上上诉庭判佢哋三子入去坐监恶劣。 嗯， 即系 DQ 周庭。 嗯 ，DQ 周庭，我话俾大家听系1997年到而家20年嚟最恶劣嘅政治事件。 系 点解咧？因为已经开启咗一个言论思想审查嘅制度，大家个心里边 internalize 接受咗。所以你就虽然有 plan B 都好，大家不再去讨论就是说为什么周庭被人 DQ。 嗯。 原因就是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哦，以后大家就在想了，我得不得呢？是不是等于今次上诉一样， 其实 根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老共看得很准的这条事。他一直玩的时候呢，你想想由梁天琦那时候开始被 DQ。 嗯。 是不是拿一个确认书。跟住呢就是梁游两个。其实他每一次呢他计的条数 逐步推进。 都准嘅，就系例如，尤其是系梁游，超 冇根冇强， 系嘛？ 系啊， 即系两个小学鸡喺度玩咩鸭脷洲口音， 泛民亦都唔帮拖噶。 我哋嘅心都觉得 系啊，你个小学鸡系啊， 唔好玩呢啲嘢啦。唉，你又翻去你小学嗰度慢慢搞啦咁样。但系嗱，你一次过俾佢咁样逐铺嚟咧，你就发觉我哋系温水煮蛙咗，完全所有嘢都好似唔觉咁。 咪即系等于今次三子上诉一样啦。头先我哋都讲啊，本来系唔应该发生嘅。 系啊， 点解律政司力排众议？喂，大佬，刑事检控专员、刑事检控科都觉得 no case 去上诉个刑期复核。 嗯， 然后佢夹硬硬去，亦都冇交代后边嘅政治原因系乜嘢？ 嗯， 究竟系六八九定系共产党一定要佢上诉咧？冇，好啦，跟住上诉庭咧就话 O K 重判，压止歪风。 嗯， 系咁样嚟噶嘛？ 系啊，系啊。 是吗？到今日马道立、李仪、邓国征地拨乱反正，你就觉得好嘢咁。Exactly 咪就系咁。 但系佢 实际上成件事系不公义噶嘛，根本系。 同埋今次咧，佢做一场好戏俾大家睇。 大家香港仲有法治咯。 大家个拍手嘅背后咧，点解头先我不厌其烦咁读嗰段判词出嚟咧？其实佢有冇 accept 到一样嘢，就系话以前喺我哋嘅年代，即系我都玩过两次被告非法集结，如果我冇记错咧，其实咧都系有少少暴力嘅。 但有冇用公民抗命嘅一个抗辩嘅理由？ Martin 又冇咧，我唔记得 Martin 啲有冇用呢个理由，冇啊，冇用呢个理由。我哋嗰阵时候唔需要用呢个理由嘅。我哋嗰阵时候，我记得佢最强嗰个 point 咧，就Lord Denning 啊，系咪登宁定 Denning？ 我唔记得咗。总之系英国书物院好出名嘅一个法官， 好出名啊，系人都睇嘅啦。 佢就话嗰个咧，我哋叫做 reasonable force。 嗯， 点解有 reasonable force 咧？就系因为你阻住咗我，咁嗰屋企系我噶嘛。即系例如佢攞个例子就系、是，咁我咪推开你细娘咯，咁佢入屋企，咁因为点解咧？喂，嗰个地方系我，正如公民广场系一个合法，本来系俾我哋请愿嘅地方，咁你特登 block 咗我，其实你已经系 illegal 嘅，所以我可以用一个 reasonable force， 即系我梗系唔系攞把刀嚟斩你啦，大佬，我唔系攞把枪嚟射你咧，而系我推开你嘅时候咧，就系、是、有 reasonable 嘅 force 喺度。 喂，同埋大家好简单啊，当日所造成嘅所谓暴力冲突。我想大家再睇一次嗰啲片， 好十岁嘅啫。 喂，大佬，你当我哋真系第一日出嚟示威咩？真系。 阿明咪成日攞我个 case 咯，佢话你条友1992年嗰个非法集结，佢话你嗰度系伤七啊几友啊，我当你打个 discount 有多差佬啊，又乱咁去验伤啊，成咁样，我当你打个 discount 六折啊，你都四五十友啦，你多过我好多人啦、啊。佢話：你點解冇事咁 啊？喂，97前啊，好多次嘅示威啊，嗰啲衝突場面係好犀利嘅，包括國慶酒會出面嘅衝突場面。大佬，而家大家好似突然間香港係變成係一個咧， 冻几日就大家好惨，然后跟住咧呢啲咁样嘅当日冲入公民广场咧，法庭喺嗰啲法官口中咧就讲到好暴力。 嗯嗯， 喂，大佬呢、這个唔系事实嚟噶，其实系 我嗰阵时候， 喂，大家都在场嘅当日星期五晚嗰日， 你谂下，我嗰日六月五号凌晨由维园行过去以前嘅皇后大道东。是吧、 嗯、 即是跑马地那里附近的中联办。我们这即已经是渣的了。我在一个斜佬到落这样推图栏。我一定推人差佬，因为我借了力嘛。 在上面斜佬落来嘛。 那些我们全部所有人都人仰马翻的大佬、 嗯。 即撞到这样，中间条 central divider 都被我们撞断了、 嗯。 去到上法庭之前，律政署跟我们说，不如这样的。Bind over 咗佢啦，你唔使留案底， 不提正功起诉， 不提正功起诉，你守行为一年啦、 嗯， 你唔使认罪噶。我哋嗰阵时唔制啫嘛，谂住继续打落去，因为马田你知道咧，佢乜都 case 都系有机会噶嘛，屌咪继续打咯，啊死啦！打完之后咧，而家变咗案例 ，ham 咗， 系啊 ham 咗，又冇去到枢密院嗰阵时候，又去到上诉庭嘅枢密，嗰阵时候仲系包治金啊， 系。 系嘛？唔系我其实我讲好多次，不过都要重复嘅原因就在于，其实你睇下殖民地嘅年代，喺佢最后尾嘅岁月里边，其实相对系对我哋好 linear。 我肯定系啦， 即系佢都唔想搞事，因为点解咧？我记得我有一个 friend 咧，就系写咗封信俾呢一个嘅英国政府嘅，直接俾嗰阵时候，好似系戴卓尔定马卓安，就话你呢一个 case 系违反人权嘅。跟住 AI 咧 ，AI 你知道咧，就每年都有个年报噶嘛。就寫全世界各地嘅侵犯人權事件嘛，有寫我哋嘅 case 噶。喂，大佬英國佬一揭，喂大佬香港都有呢咁嘅 case， 唔係講少係嘛？實俾人笑啦，大佬。 呢、這個咪就係核心價值世界嘅一個共有嘅一個價值觀。英國即係曾幾何時殖民地嘅宗主國，佢係屬於呢個系統嘅一部分，所以佢咪會受到嗰個系統嘅約束咯。 即係佢要面噶嘛，大佬。 共產黨係唔需要啊，唔需要啊，佢覺得點啊，吹啊！ 你 AI 写咪写咯？ 喂，你今次周庭欧盟出声啦，系嘛？佢就话呢个咩咯？连嗰啲啊777都鹦鹉学舌啦，张建中全条线都讲啦，干预我哋事务，我都话提名诺贝尔奖，关你777咩事嘅？ 唉， 你出咩声啫，大佬一条垃圾。 嗰日啊，我同阿教授同阿仁哥啱饮下午茶，佢、提名诺贝尔奖咧就相对好容易嘅咋？ 喂，大佬啊，260几人啊，一年提名诺贝尔奖。 任何 国会议员都得，学者、人民科学嘅学者都得嘅。啱 上讲唔知话咩 chair professor 就得噶啦。 系啊， 任何一间大学啊， 喂，大佬，我哋自己揾几个 chair professor 提名，我哋两个攞诺贝尔和平奖都得噶。 你唔知原来佢话大陆咧有好多学者咧，周围问咧，喂，有冇人要提名啊？做诺贝尔和平奖，因为点解咧？佢个 CV 咧就可以写自己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啦。 系啦、啊， 真系威水啊！咁提下名都好啊，大哥。 其实。不如叫佢提名我哋啦。 阿教授而家退休，所以冇提名。 冇提名。 同埋佢俾人炖到公姑啊！佢临尾嘅时候，由 chair professor 打翻落去 professor， 唔知有冇提名啊，大佬？ 要 chair professor 先有提名。 好似系 chair professor。 有嘅，我都识唔少嘅都系啊。咁啊，可能下一次咧就唔使双学三次啦。第一个提名唔好啊，城寨花生一齐攞诺贝尔和平奖，系嘛？好啦，今节咧我哋就讲完呢个上诉庭关于呢个双学三子嘅上诉嘅判决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咧就要講下咧，就係呢個中梵關係，關於呢個主教 DQ 嘅問題啦。 贺年大优惠，由2月1号开始，只要在人民超市买满400元，就送你呢个袋，所有桶任你搬。其实唔使争嘅，只要买满400元。不到几多少都是你的，同场加映四大贺年优惠，红蚊包汁海参花胶、美国开心果、特级花菇、至尊鲍鱼及虾子面礼盒装，记得来人民超市抢购啦！提提你，这条金线是用来绑住糖果袋的口的，记住要绑实先合乎规矩啊！看看各位的表现先，坐，唔得，正确示范。有咩想发表啊？ 记住你不糖啊！ 贺年大